伯来书第一章。 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像，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那一个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又指着那一个说：我要作他的父，他要作我的子。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：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论到使者，又说：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论到子，却说：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又说：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都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那一个说：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？